曾经美丽的手挥别多少温柔，不愿走开的只有落寞孤独。早已褪色的面容不再感觉到秋冬，他的世界里只有时间走过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带走他的容颜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美丽过。曾经相遇的邂逅，曾经坚持的温柔，如今只像是时间带走的梦。未来渐渐凋落，过去没有人懂，年少的青春早已消失无踪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带走他的容颜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美丽过。

是暴风的奖赏，笑容错落成村庄，是土地的退让，活着难免有失望，我不会惊慌，路上遭遇了碰撞，我勇敢去抵抗。就这样长大了，就这样长大了，海水潮潮潮潮潮潮潮落，雨水和月落怎能平静无波，越难过有聚散的火，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长，一滴火高高总有世事难料，别烦恼有一阵波涛，就将天上的再次重要，一定会聚成太阳，暴风的江山，笑无所我成村庄，是土地的培养，活着难免有失望，我不得惊慌，路上遭遇了碰撞，我勇敢去抵抗，就这样长大了，就这样长大了，海水潮潮潮潮潮潮潮落，雨声和月落怎能平静无波，越难过有自在的火，长长长长长长长，一滴火高高总有世事难料，别烦恼有一阵波涛，就像等刹那才是重要， 三三，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6号，星期一。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5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6度。廊坊晴转多云，5度到-5度。首都北京晴转阴，5度到-4度。晋陵天津晴转多云，3度到-3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限行尾号一致，都是4和9，请您遵照执行。被狗咬伤的急救方法。被狗咬伤的伤口多呈不规则的形状，深浅不一，会流血肿胀，伤口污染严重的时候容易发生感染。被狗咬伤之后呀，要及时的清洗伤口，防止发生感染，并且预防狂犬病的发生。

自于胡彦斌，在我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一大串的数字和事情。1999年的时候，胡彦斌参加了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出道。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《文武双全》，成为了内地、香港、台湾推出来的个人专辑的国内歌手。而2004年发行的专辑呢，一个人就包揽了专辑当中的所有作曲、编曲以及制作的工作。而在2011年的时候赴美国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，从唱作人成长成为了全能音乐制作人。在13年的12月27号呢，在江苏卫视《全能星战》节目当中总决赛来问鼎了全能巨星的冠军。听到胡彦斌《爱情是怎么了》， 哭泣了太多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？什么出了错，我已经学会去承受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。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借口你说，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，你就别再说什么承诺。爱情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捉弄我？给我一次又一次的难过，付出的永远比得到的多。爱情是怎么了？哭泣了太多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？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，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借口你说，如果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你就别再说什么承诺。爱情是怎么

聂明伟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以及其他的艺术作品，绝对是90年代的美好之一。那个充满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，三毛式对于流浪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，听他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这些音乐还有这些回忆是如此的珍贵啊，曾经陪伴我们走过，并且将会一直走下去。孟庭苇，蝴蝶是花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，让我陶醉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光阔。 我知道

渐渐靠过来，由不得我们人气真空白。 请继续 Go ahead, now it's time to go。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影响打开，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。每一天的爱音乐灵感的到来，我永远长生不老，但是很多事需要感慨。转 boss 只需要动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要满意的东西，所有空白的白纸不买不会停的连笔，我付出的回报不多，但我还是很满意。 So you and me，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 It's time for you and me， 伴着一首歌唱，心情就会 Yeah I'll be happy。 We go hard，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，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，偶尔开个玩笑，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，不娱乐和酒精随气氛，随心所欲潇洒的活着如何，不管别人都展示自己如何， 你一定会做得到，会很好，只有你能喜欢，人生才有意义，别放弃，最后证明给了我是你的。 It's time for you and me， everyone 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 Sometimes 会变得很冷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，用来挑战刷新自己。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，在那一秒开始行动的，细胞迅速的安排你 enjoy the walk。 This time is for you and me，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

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一拉着我的大门，哦哦，帽子上的全装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，哦哦哦，今天的晚上属于我，没有面对，不管再多尖锐，疯狂世界不知习惯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，没有混乱上车字幕，给我一棵树，单纯不是什么态度，是一种满足，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，也许冷静但不冷酷，我有我公平的温度，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，不管他多尖锐，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， 沉浸的心外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， 即陶喆，在1997年的时候，他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，就叫做《陶喆》。而之后专辑的成功呢，让他成为了在华语地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，在华语 R&B 音乐教父和台湾 Babyface 的美誉。而在2013年的10月11号，陶喆参与了江苏卫视的节目《全能星战》的播出。2015年的1月19号，央视春晚官方发布确认陶喆加盟2015年的央视羊年春晚，参演了节目《明星反串闹新春》，演唱了歌曲《万事如意》。想想看，陶喆唱《万事如意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不过还是喜欢听他自己的歌，陶喆的 Angel。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这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，像条船在海上飘，北斗星也看不到，谁能够扬起了帆，远远离开这黑潮， 谁给我温暖？ 诉孤单疲惫的我，你永远为我守 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。

想不到人人逃得远远，你好像陪我笑了两次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，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，假装没看见。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，我是白痴是呆子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，哦，你是太阳是王子，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，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。 汤韦伯出生于美国西维州的一个小镇，青年时期在美国修读了大学的学位，主科呢是传讯以及公关，毕业之后进入到了音乐台来担任主持人，后来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歌唱比赛，获得了最佳形象奖，并签约了 BMG。 那么汤韦伯经常在台北接拍平面以及电视的广告，一起来听的来自于汤韦伯的《我对天空说》。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，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，所以每一次想起你，雨就落下来了。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是失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我的右边就位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